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冰雪运动的话题。那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张凯波和他的爸爸，也是先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凯波先来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凯波。 嗯，欢迎凯波，也有请凯波爸爸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张凯波的爸爸。 嗯，欢迎二位啊。那最近来到节目当中的这波队员啊，年纪都稍微的大了一些，所以他们其实参与冰球的这个时间肯定也会更长一些。那我们当然还是想先听二位和大家去讲一讲凯波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运动的，好不好？凯波自己先讲吧，好不好？ 嗯，好，没问题。就是我接触冰球运动其实比较偶然的，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其实听到过，就是有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也是打冰球的嘛，因为我听说过，首先是我先有这么一个，是有这么一个 初步的概念， 对初步的概念，但其实我一开始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因为离着蓝色港湾比较近嘛，然后呢经常去逛商场，然后看也有人滑冰。然后所以就是先是萌生了滑冰的念头，我就想学滑冰，然后后来滑了几次其实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呢其实是出于当时是有一个教练是问我想不想打冰球之后，所以我才开始就是愿意去就是尝试一下接触一下新鲜的事物嘛。 嗯， 所以其实一开始并不是自己说是主动说我一定要先去学冰球的，而是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去接触的。 就是一点一点慢慢的靠近冰球啊，有这种感觉。 对对。 那先开始对他没有兴趣，到自己听到教练问你这个想法的时候，再去接触他的时候，你自己会对冰球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认知上的一个转变吗？你觉得？ 嗯，一开始其实对他的认知就是零的，就是完全没有的一个认知。然后说不上很大转变，因为我没有什么概念嘛，然后只能说是有很新鲜的一些认识了。 嗯， 然后长了一些经验和知识。对 啊，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了呢？接触到他之后， 我觉得我接触的不仅仅是冰球这项运动了，更多的接触到的是更多的人和事，然后包括认识了更多的同学啊、伙伴啊、然后队友、教练啊，还有很多家长之类的。这样的话让我不仅是在冰球方面的技巧吧，包括在平时生活中的，或者说多多少少再往高了说一点，在做人方面也有很大的对提高。对 啊，就是冰球这个运动项目对于你来说就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体育运动了，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你生活当中的社交工具啊，或者说是你和朋友们这种维系友情的一个这个纽带了啊，我觉得。 对，就相当于是我生活中的另外一个老师吧。 那凯波给他的这个定义还是蛮高的啊。那我们也想听凯波爸爸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咱们应该先开始对于冰球这个项目也不是非常的了解。 我还行吧，因为我当年应该是十一二岁的时候看过，就是咱们那个中国男兵在首体打比赛。 您当时在现场， 当时我表哥带我去的。 哦， 哎呀，特别特别振奋，特别觉得特别有意思。 咱们好像就是 C 组升 B 组， 对对对。完了，正好家住在蓝色港湾旁边，完了看那些小朋友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问过他一回。当时他上幼儿园。他就觉得没什么兴趣 啊， 完了上小学了，完了跟他们同学一起去滑冰，约好去滑冰，完了我正好也陪着他滑了滑。 您又问了 啊，完了我问你有没有打球的兴趣啊，他说有， 完了就给他找了一个教练，那个教练非常非常认真， 嗯， 因为他学的比较晚，因为他这个年龄段呢， 嗯， 基本上都是5岁开始学，他练的时候都8岁半了， 对，都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了，嗯， 对。 凯波您像说是从小学开始接触 8岁半练的， 哦， 嗯，但是呢那个教练非常认真教他，完了他的水平提高也非常快， 嗯， 我觉得他对这冰球方面吧应该相对来说比较有天分感觉啊， 嗯， 完了包括他现在的这些教练对他的评价也还算比较高， 嗯 嗯，所以就希望他能够坚持下来， 啊， 好好练啊，把他当一个，最起码当一个爱好， 嗯， 以后因为如果要有可能的话能够进，就是说再往上走一步呢就走走， 至少也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就跟刚才他说的似的， 啊， 就包括我也是在内的交了好多朋友， 嗯， 这些家长啊什么相互帮助啊，包括他上学的时候，嗯，他那个校队的朋友，完了我们离学校比较远嘛， 嗯， 完了还住人家呀，人家家长， 哦， 对孩子的帮助啊都非常非常大，所以交了好多好多好朋友，所以我觉得这项运动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 嗯， 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的一项运动。 所以其实您首先对于冰球之前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的，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因为生活原因嘛，买副球刀非常不容易， 嗯， 完了就买的那跑刀， 对， 完了在野冰上滑，也那阵儿也没什么娱乐活动， 对， 觉得特别好玩， 对， 所以我就希望他呢，哎，也练练这些东西，把这个我们的童年的乐趣呢也让他去那个 感受一下， 对，感受一下，就这样。 所以凯波接触到这个项目之后啊，对于您来说肯定也是觉得非常开心。 对， 这项运动它的确还是非常有魅力的。 对对对，因为昨天跟他们更小的孩子的家长，09的孩子家长聊天，就是，我说现在你们就幸福吧，是因为现在你能陪着孩子，我说我们陪着孩子的时间太短了，他现在那个训练什么的基本上家长都不去了嘛， 嗯，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的就是那段时间对于家长来说虽然很辛苦，但是真的也很快乐，因为有孩子一起陪伴孩子成长， 嗯， 看到他一点点成长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好， 嗯， 高兴。 再加上您本身对于这项运动还是有一定自己的一个认知的，不像有一些家长可能之前在孩子接触冰球之前是一点都不了解， 嗯， 甚至都没有听过，我也听到过有这样的家长嘛。 对对对对，咱们在北方嘛， 对， 完了也能接触到一些这冰球运动，正好我这年龄当时就是跟您说的那80几年的时候， 嗯， 对这个当时冰球运动非常非常那个什么火爆， 咱们在首体的那个比赛我听到的这个之前一些嘉宾介绍嘛， 嗯， 真的是就像我们看女排比赛一样，就是基本上这个满座， 对对对， 然后大家那个情绪都是特别的激动，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他有幸就是说在里就是当时的国家队的有两个队员吧都当过他的教练 啊， 一是那个姚教练，姚乃芬教练，还有一个陈松文，都教过他，真是挺幸运的。 所以其实对您来说，这个感觉也会特别的神奇啊， 对对对对， 就是自己曾经小时候看这两位在场上比赛， 那都是偶像嘛。 对，然后现在呢，变成了自己孩子的这个教练。 对对 对, 对， 哎，跟他们去分享您对于冰球的这个理解和感受的时候，可能也会特别的有东西想表达，想去分享，啊， 是，感觉非常不错。 嗯，那其实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您会感受到就是冰球给凯波带来的这种好处， 嗯， 会更强烈一些， 对， 毕竟您首先对于这项运动就是非常的有好感， 对, 对, 对, 对， 那您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给凯波带来的这些好处？ 我觉得首先他自信了， 嗯， 那个打球包括打球啊传球啊完了包括那个盘就是说那个带球这方面非常自信，这是第一个。 我打断一下您， 嗯， 我觉得凯波不仅仅是在场上给人感觉是很自信， 嗯， 其实我觉得他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今天也算是第一次见到他嘛， 嗯， 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也是一个非常自信， 嗯， 而且谈吐表达还都是非常清晰的这个逻辑的一个这个大男孩的这个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肯定这也是跟冰球给他带来的 这 种影响是 有 很密切的关系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完了第二个就是身体相对来说强壮了一些， 嗯， 完了呢能够自己合理的安排一些学习啊包括生活包括训练这些时间自己能够把握住，就说的练球是练球学习是学习， 对, 对， 完了玩是玩， 嗯 啊，我觉得这个也年轻嘛，我觉得还是学习虽然重要但是这个锻炼身体和这个玩我认为啊还是也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团队精神， 嗯 因为他 原来是打前锋的，最后改成后卫了、 嗯、 因为他的组织能力啊，包括他这个防守啊比较好，教练给他调到后卫。 嗯， 完了他等于是组织这个球队的进攻什么的 啊，球队的大脑嘛、 哎、对对对对，完了这个团队的精神啊，我觉得他这方面提高的比较快，而且他非常喜欢传球 啊， 他从来不是说你看他自己一个人带好长时间、 啊、 非常对这种情况，从他打球就刚开始还有、 嗯、 完了两年以后吧，基本上就见不着了，就是基本上他在场上就是以传球为主，包括打前锋、 嗯、 他其实都面对了自己面对球门了、嗯、他正好就是那队友过来他能把球传出来，其实这种好的教练对他这种感觉就是评价比较高， 就很有团队精神、 啊、对对对， 无私的这种奉献的这种精神啊， 我觉得这个是他一个比较大的长进吧。 嗯， 这个人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他自己说的也是认识了好多朋友。 嗯 嗯、这些朋友从学习上啊包括生活上嘛各方面对他帮助都真的挺大的。 嗯 嗯，他有什么苦恼现在大了有什么自己想不通的问题不愿意跟家长交流他就找这些小朋友去交流。 嗯、对。 嗯，我觉得都真的非常不错。 就从您的这个角度感觉就是给凯博带来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多角度的这种影响。 蜕变，对对对。 啊，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那凯波能不能也跟我们去说一说爸爸刚才提到的这些，你自己的感受肯定会更强烈嘛。 嗯，对。 嗯， 然后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可能我更多觉得是其实更多方面是朋友还有教练对我的帮助。 嗯， 因为就是像我爸说的，包括在场上的一些我的就是一些传球啊或者的当时的想法，其实都是跟队友和教练教的是分不开的。 嗯， 因为如果说可能平时的话教练不教啊或者队友他们不会不跟我分享这些经验的话， 嗯， 我可能当时也想不出来这些， 没有这种意识。 对对对，包括在生活中很多也是就是包括冰球啊教练啊和朋友教会我的很多东西。 嗯， 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能认识这些人。对。 嗯， 然后其次我觉得要补充一点，就是包括因为我爸说了嘛，当时就是一直在送我，就是比较小的时候都是在送我去。 嗯，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收获就是跟家长之间的收获。对，这个就是因为毕竟送我很长时间嘛，肯定就是感情上的话会很深很深。 嗯， 对，所以就是这方面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然后其次就是一些比较像一些身体呀这些比较很就是大家都会认为的这些收获 啊，就是一些基础的收获，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这种收获，尤其是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这种收获，在凯波的身上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像刚才凯波提到的这个和家长之间的这种感情上的增进，其实我觉得从凯波能提到这一点就能体现出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细心而且还是蛮温暖的一个孩子啊。就是有时候尤其到像凯波这个年纪，他们可能这时候是青春期，再加上有时候会有一些叛逆的心理，未必会很愿意和家长，不管是说生活也好学习也好还是一些其他方面也好，去和家长分享沟通。但是从刚才凯波提到他能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他是很愿意在这个年纪阶段和家长至少还愿意待在一起。 对对对对， 说白了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到他们这个年纪都不想和家长在一起了。 是的，是的。嗯， 不管是带他出去玩也好是带他吃饭也好， 嗯， 他有各种理由去拒绝我不想去。 对对，没错。 但是从凯波刚才的这个讲的，我就能感觉到他其实是很珍惜，而且他也感觉到就是在这段时间和父母一起的这种陪伴是非常的珍贵而且是很重要的。 对，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真的应该也是要源自于我们打冰球的这个经历。 没错，没错。 毕竟大家也都知道北京的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这个路上的交通时间其实都还蛮长的，要像他小时候这些去打冰球不管是去哪个场馆应该在路上用的这个时间 都 还蛮多的， 一个多小时，来回得将近三个小时吧。 对， 因为当时我们家住在那个麦子店那儿嘛。 嗯， 完了他在西三旗训练，基本上来回就得将近三个小时。在路上呢他能够写作业，把作业能够完成。 完了，其实就是我觉得家长费对孩子费出多少心血吧，孩子他我觉得他应该慢慢能够感受到，反正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挺知足的。 对， 因为他有什么自己包括心里想不通的事情啊，还能够跟你交流交流， 还愿意跟你交流， 对，能交流，对，还愿意跟你交流，完了能够包括对我们的关心啊，像我现在出门什么的，他都说您慢点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说，我认为啊，跟这个冰球这个长期我们这家长对他的陪伴，应该是有关系的啊。 对 啊， 真的是能感觉到，就是很懂事儿啊，凯波 对对对。 刚才您也提到过啊，在以前凯波在小一些的时候打球，他还有这种就是住在同学的家中的这种经历。这个其实可能不管是对于他来说，还是对于您来说啊，可能印象都还蛮深刻的。 是的， 是不是？凯波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住在别人家的经历，就是一开始刚去住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紧张的， 蛮拘束的嘛。 对对对， 啊， 因为第一次去嘛，第一次去，之前没有去过别人家住，对，然后所以肯定会拘束和紧张。但是，但真的就是通过了去住，然后还有跟他们一块玩，然后跟小伙伴一块玩，然后包括就是我小伙伴的家长，他对我问候啊什么，真的就是其实感情也是在增进的。对，就是包括我其实现在也很就是很愿意去去同学家或者去就是队友家里去玩了。我觉得他可以就是丰富我在生活上面的方面，对，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人，毕竟我也没有兄弟姐妹，就是比较单调生活，对，当然就是虽然我跟家长关系很好，就是但是也就是也不能就是说， 取代了友情给你带来的这份影响， 对，也没办法陪我一块玩，对，天天的，所以说这样的话的确丰富了我的生活，对，让我就是觉得跟伙伴队友待在一起的时间就是特别快乐，当时就会就是不会去想什么再去想作业呀那么多烦死了就那种的， 对， 就特别特别开心，把什么事都抛在脑后的那种感觉，对 啊，就是凯波他们这波也都是赶上独生子女的一代啊，所以的确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孤独感是肯定会有的，但是通过像打冰球，一方面他在队伍当中本身就有这些好兄弟好朋友，然后我们还有偶尔有一些机会让他可以去在同学家中去住一住，其实这个同样也是在一来呢是增进了他跟队友之间的感情，二来呢其实也是在培养他学会和他人的这种 接触 交往，甚至说是和长辈之间的这种交往啊。刚才他自己提到，那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他就是说去同学家住，从我们来家长来说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住，甭管是住楼房还是院里吧，有许多小朋友一块儿放学就疯玩啊什么的， 那时候哪有家长看呀，根本不需要， 就知道吃饭到点回家吃饭， 对对，恨不得有时吃饭都到别人家吃饭去， 没错没错没错。完了他现在呢，作为现在这个现在这 一 批的 孩子，对， 他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就是这个朋友少啊，或者是放学回家只是自己待着，我觉得从青少年这个身心健康来说吧，我觉得这是一个缺失，所以能够去同学家住，包括跟这些球友们一起玩啊，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能够把这个缺失相对来说补一些的，我觉得对他的这个今后的成长呢也有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多跟同学们在一起， 对 啊，包括现在前两天还有一个家长说，那让他来家到住两天跟孩子一起玩玩，正好放暑假， 对对 啊，我说行啊，等安排好时间，因为他现在他不是在北京队训练嘛，时间呢比较紧，因为他们是属于基本上是半封闭训练，今天等于这两天给他请了个假，请了两天假，完了，所以我看看到时候给他安排安排，希望他还是跟这些小朋友们一起多接触，就是说怎么从中学到为人处事的方式啊什么的各方面，我觉得这个 对他今后的成长包括发展非常重要。这个、 嗯、 因为这个人与人接触嘛，我觉得这个是对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是， 嗯，包括对他的这个身心发展啊，都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其他的这些队友他们的家庭大家都是一起参与这项运动嘛、 嗯、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对对， 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 对 对, 对， 哎，坐在一起他们玩他们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聊我们的。 没错没错没错、 嗯、 跟家长之间相处的也特别愉快。 对，就是因为冰球、 嗯、 我们结下了很多这样的这个友谊嘛。 对，而且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对， 嗯，我觉得挺好。 嗯， 这样真的挺好的。 对，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一点，人嘛，我们其实都是社会人，都是需要有跟他人交往接触的这个能力的，否则的话将来我们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的。 没错 啊、其实让凯波他现在在成长的这个阶段，他这个三观形成的这个阶段、 嗯、 去学会就是和他人的这种正确的交往啊， 对对对对， 交流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都是有助于他以后在社会上去立足的。 对对， 步入到工作岗位， 没错、 啊、 没对。 所以其实这种通过冰球还是像刚才提到的，就是给他带来快乐的这项运动作为一个纽带，让他去， 而且帮助他成长。 对， 我觉得这个挺关键，还是挺重要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运动这些东西对孩子的成长啊，帮助啊，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嗯、 学习也固然重要，但是运动也很重要。 是的，其实您的这个想法我觉得需要有更多的家长有这样的意识、 嗯、 或者说是观念。 现在我觉得这个年轻的家长来说，相对来说比我们那些我们这个年代的家长相对来说更 想得开了。 想得开了，真的更想得开了。 对， 把孩子这个运动啊、 嗯、 看得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人嘛，赶明儿在社会上立足，你首先必备的就是一个好的身体。 是的， 身心健康， 这是最基本的、啊、 这是必备的、 嗯、 如果你要是没有好的身体，你再怎么办我觉得都不会特别特别好。你想，你就说特别有知识、 嗯、 特别有什么，你没有好的身体你根本支撑不了这些东西。 对 啊，所以我觉得身体是最重要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哎、 身体是最重要 的，革命的本钱嘛，这是一定的啊。嗯，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张凯波和他的爸爸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他们二位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沁。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在北京赛区的国家游泳中心举行，将通过近100场的比赛产生男子、女子混合双人三枚金牌，是冬奥会比赛场次最多的项目。冰壶比赛被誉为冰上的国际象棋，在动与静、取与舍之间谋划布局、斗智斗勇，是冬奥会最具观赏性的项目之一。2022，与我一起置身冰一方，为静赢欢呼，为击打喝彩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张凯波和他的爸爸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 那像凯波刚才也提到的，就是和你的这些队友们之间的这个友情是让你感觉最重要的在冰球当中的收获。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之间的这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或者说是你们队友之间在打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好玩的事情？ 嗯，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我们会在打门的时候去做自己内部的一些小比赛，就是比如说去看，就是 谁这次训练的时候进球进得多呀，或者有一个比较，然后小的刺激之后，的确，我觉得首先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的确有刺激到我，我觉得我就。我打门的时候也会比较认真的去打，因为毕竟跟别人有竞争嘛。 啊，就是你们这种良性的一个循环也好，良性的一种竞争。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就是在，快训练结束的时候，可能会开开小玩笑啊之类的，比如说就是假装互相挑衅对方啊，然后之后。然后之后假装就模拟跟比赛的时候那种、 要碰撞一下、 对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啊。那在场上有没有哪场比赛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呢？ 我觉得就是去年十二月份在云南打那场比赛、 嗯、 因为第一场比赛嘛我就受伤了、等于对，然后而且还是还是比较严重，对，而且做了手术。 哇， 就是那场比赛为什么印象深，我就觉得首先因为那场比赛我们是跟比我们年龄大的人、大的选手比的，所以说首先在心理上我们首先要克服这样的恐惧、然后我觉得我去被撞的那一下，我觉得我跟他是一个去拼抢的状态，我并没有说是他比我大我去躲了，可能、对 他吗， 对害怕，然后我可能虽然在就是我在力量上吃亏了、然后受伤了，但我觉得至少我没有去就是发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至少有拼劲儿、 没有害怕， 对，没有害怕，至少我觉得打那场比赛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值的。我觉得可能我赛后会总结说我这个可能应该用更就是更聪明一点的方法去 巧劲儿， 对，去保护自己，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在比我面前就比我可能 强大的 对 这个对手的时候， 对我没有去退缩，我觉得这点我觉得我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自己是有收获的， 对 但是这个收获的代价也不小， 代价、 就是、 对不小、 受伤了，当时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大概伤了多长时间呀、 伤了得有快一年了， 快一年呀、 最近才伤病，对， 哇，来爸爸给我们讲一讲吧、 给大家就是基本上对锁骨骨折了， 哇， 一根锁骨嘛、就撞成三根了， 天哪！ 当时我没去，那个别的家长包括教练说，当时他就是脸色苍白， 很疼啊， 对， 肯定 非常非常疼，因为他跟这个年龄段的比赛都是成年人。那个因为打那个全运会嘛，他们是以就说的去锻炼队伍的目的去的。完了，所以包括他受伤，其实包括就是他的经验不足，包括力量，他年龄差距在这儿。 对 啊，当时伤的是很重。完了，那个咱们在北京冰协，包括这个球队呢，非常重视，直接当天晚上就飞机飞回北京，第二天再继续做手术。完了，一直歇了将近八个月。 哇 啊，前一个月刚开始逐步恢复训练的。完了，这两天我就给他找他原来的那个，就是那个启蒙教练，就杨明浩的这一个教练，帮他传授这怎么去，防护这个冲撞啊，包括怎么是跟人家这个对抗啊， 对 这方面让他去长长经验。去了两天吧，他自己觉得感觉收获挺大的，因为他当时一直打的都是他们同年龄组的嘛， 对， 所以他就没有，包括就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撞的呢，是等于是人家都是二十四五的大小伙子， 专业的， 而且又是专业的，包括他们为了就是说的这个明天的冬奥会嘛，集训的这些国家队队员。他其实也不是有意的，他就是一种的那个 下意识的一种冲撞 东西，对。 对，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呢，他自己他没经历过这些东西， 对 啊。当时现在我听他也没跟我说过，就是说具体的他怎么想法。刚才听他说，我觉得挺感动。我觉得这孩子确实坚强了，他知道他不会退缩。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冰球的一个练冰球的一个收获， 对， 不光是在冰球上，以后比赛上，包括以后在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收获。 对，面对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对，没错，没错。 但是像凯波自己也提到的嘛，以后会学会用巧劲儿， 这就是这两天那个杨教练，给他讲他啊，怎么去避免这些，就说这种伤害， 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吸取这些经验了。 嗯 啊，完了在今后的训练当中呢，自己把这些动作啊，包括要领啊，再 消化消化， 对，消化消化，熟练熟练。我觉得今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而且我觉得冰球这项运动对我来说感觉是挺安全的。你别看冲撞非常激烈，他就是。都是按咱们过去说的都武装到牙齿了嘛， 对对， 全身的护具完了包括头盔， 它也是分情况的， 对，其实这个就是偶然现象， 对， 就是一巧劲儿，你要 是而且任何运动都有可能 受伤，没错没错，它比足球运动比篮球运动应该受伤的几率要小得多。 对对， 嗯，我觉得还好 啊。就是您的这个心态我觉得首先是没有太把这个事情当做太严重的一个事情。 对，男孩子嘛，我觉得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多经历一些这些事情对他本身来说真的是非常好。 嗯， 包括我们小时候那摔胳膊摔破头的， 对， 像 胳膊脱个臼的恨不得都不知道， 对对对对， 一会儿哪天 家长也不管， 然后就又好了。 对，而但是你等大了你到时候社会当中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你翻过来其实全是财富。 对， 你因为你首先知道自我保护了，二一个呢你也坚强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无所谓，男孩嘛，就让他我觉得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长经验，其实这个是最好的。 对，身上有这么一些小小的伤疤， 啊， 也算是一种勋章。 对对对对对， 成长的勋章嘛。 对对对对对， 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让凯波比较着急，就是距离上冰可能休息了差不多有8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应该是让你觉得最难熬的事儿吧。 嗯，的确心会有点痒， 嗯， 但其实休息8个月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嗯， 因为这8个月的确休息这个8个月弥补了很多训练时候，因为训练占据了我之前很大部分的一段时间嘛。休息这个8个月其实弥补了我很多当时被占到的时间， 嗯， 我可以因为我受伤了嘛，我就可以比较静下来的静下来可以去学习一会儿。 嗯， 包括我可能因为训练的时候很少有时间再去同学家去玩了， 嗯， 对，我可以用这些时间我就跟同学好好去玩一玩，嗯，对， 彻底的玩一玩，不用再想其他的事情啊。 是的，其实这8个月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收获。可能我没办法在冰场上学到什么了，但是在这个8个月我在生活中又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啊，所以凯波真的给我感觉就是整体心态一直都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对， 啊，哪怕是受伤给他至少可能带来一些行动上的不便呀， 嗯， 但是都没有影响他良好的这种乐观的这种心态。 啊，对，他因为去年嘛还等于是上的网课， 嗯， 上的网课都是夜里上嘛，完了白天呢正好这段时间呢把英语什么的这些，因为你要是在训练当中是白天训练， 嗯， 晚上上课，其实中间休息时间也挺少的，而且对孩子的身体啊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益， 就不一定能吃得消这么多的安排。 对对对，完了这段时间呢一是他又寻找自己的爱好， 嗯， 他自己还编点什么 rap 歌什么的， 啊， 完了那个看看学学，他现在比较喜欢哲学， 啊， 喜欢看看这些书。 对， 我觉得这些时间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嗯 嗯，其实这个现在那昨天跟他教练聊了聊，他需要恢复其实有2个月足够了。 嗯， 因为他的基本功还在，就是体能和包括这个力量相对来说差一点。 对对 啊，练练就好，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啊。 啊，受伤反正家长都不希望孩子受伤， 是， 但是既然伤了嘛，那你得就是面对他呗。 嗯 啊，只要是从中能吸取经验吸取教训，完了能有所收获就行了。 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 对对对，没错没错， 嗯，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态。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那刚才这是凯波说到他印象特别深的这场比赛，那您印象深的比赛又是哪一场？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应该是参加校队的比赛。 嗯， 当时他们20中和那个101， 嗯 嗯， 争冠亚军资格。 哎，是，这都是咱们这个冰球很强的学校。 因为他们学校处在二中，处在一什么情况下呢？二中是海淀区的嘛，海淀区包括从全市的招冰球运动，就是说这个孩子来说，中学第一选择是十一， 嗯， 第二选择是101 啊， 完了剩下这两个学校刷下来的呢，全去他们学校了。 嗯， 当时他去这个学校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俱乐部有几，就是说俱乐部有几个小朋友，就是说比他年龄大一岁的， 嗯， 在那儿，完了我们就那两个学校就没考虑，就直接去了20。 再次看出来这个友情给给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对，完了包括他们学校的那个冯主任对这个冰球也特别特别的重视 啊， 完了我觉得去那儿挺好的。 嗯， 当时他们队里就是这一波孩子是四个孩子嘛，有两个比他们大一岁的，完了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他们俱乐部的一个。完了还有剩下就是他们同龄人这些别的俱乐部了。从整体实力来说肯定是不如人家101。 嗯， 但是那场比赛呢打了101一个2-1吧。嗯，他是一射一传。 嗯， 反正我觉得非常激动。 嗯 嗯，那个因为赛前大家都觉得这场球肯定是输的。 嗯， 完了最后进入决赛，当然进入决赛跟11打就不行了。 当时还是觉得有一些劣势， 平均水平也非常高，因为从身材啊，包括这些孩子的这个球技什么的吧，他就很平均。 嗯， 他们学校呢，就是有5-6个孩子 稍微有点参差不齐， 好一点，剩下的孩子呢小。 嗯， 十一的基本上当时他们打着，他们上初三嘛，十一的一水全是初三的 啊。 他们呢就是初三的、初二的、初一的。 对， 完了他们这初三就四个孩子。 嗯， 所以就从力量 对这种对抗上其实是不太平均的。 对，从整体水平也不行。其实打101也是这个情况， 嗯， 但是他们爆冷了。第二场呢，第二场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天星期六打，第一天打， 嗯， 第二场等于体力也不行。 嗯。 完了各方面的累积原因吧就输了 啊。 当然跟101打那场球我觉得非常难忘。 嗯 啊，因为他一直打后卫嘛，那场球两个就是我们进的两个球都是教练直接给他派到打前锋去了。 哦， 第一个球他自己打进的， 嗯， 第二球在前锋 传的 他一个好朋友完了打进的。而且 通过那个比赛能够看出来凯波在场上的 这 种球商啊， 嗯，对，这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对， 其实我们跟101这些家长包括11这些家长非常非常熟， 很多 都是这一个圈的嘛， 对， 经常从小就在一起打比赛，我们就是大家孩子在一起打打， 又来了一次让他们能够聚起来的机会嘛。 对对对，他们大了，这种比赛随着好多孩子出国了嘛， 对， 孩子少了比赛越来越少， 是的 啊，所以难得的机会。其实我们就是像打这种比赛，家长来说就跟过节似的， 嗯， 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一心态，从来没有说因为你拿冠军了， 啊， 或者你怎么样了， 对对对， 互相之间觉得别扭，没有，都是谁赢了谁，大家都哈哈大笑，啊。 因为打完比赛了，我们估计就该一块儿去吃饭了。 没错，没错， 谁还有功夫想这比赛的输赢啊？ 对， 其实真的能感觉到，就是在这项运动当中，不仅凯波收获了很多，您陪着他一起经历这些，也是一种收获 嘛。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赛其实成绩上我看的比较淡， 嗯， 我觉得就是一个让孩子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包括就是说的检验自己这些阶段的训练的这一个成果，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也是让他不断的再去实现自我价值。 对 对, 对， 他通过比赛的这种胜利也好，或者说他在比赛当中不断的这种进步，像您刚才提到的， 嗯， 他其实就能感觉到，哎，我是有收获的，我又有什么样的进步了，这种自我价值的体现其实是更重要的。 是是 是, 是， 嗯 嗯，完了包括他的身体素质啊什么的， 嗯， 记得初一的时候吧，他们学校举行运动会嘛， 嗯， 他们学校是田径项目 特色校， 对，特色校， 哦， 完了长跑1500嘛， 嗯， 他跑一第三名嘛， 哇， 第四名是特色，就是那个也是他们田径队的。 哦， 完了那田径队教练就说 赶紧加入， 你怎么还跑不过一个不是练田径的完了最后他说 我们是练冰球的，其实冰球的运动量也非常大，平 常 练体能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这是也比较。 我还以为田径老师就说赶紧让凯波也加入到田径队吧，肯定 有 这样想法，好苗子嘛。 嗯、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凯波有 快十七了 啊，快十七岁了、嗯。我其实从您刚才的这个介绍，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您对于凯波的这个要求，始终是处于就是学习和打球也好，或者说学习和我们的爱好。彼此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对，没错， 不应该变成谁作为谁的一个牵绊或者说阻碍了、 啊、对对对， 所以这种感觉可能对于凯波自己他在学习的安排上可能也会有影响有体现，对不对？ 嗯，还好吧，我觉得还好，现在大了就好多了， 嗯， 他自己知道用功了，我觉得学习这个问题就是上完课以后其实只要把心静下来，就是课余时间学两三个小时足够了， 嗯， 只要你能静下来心来学， 对，你学习的时候当时听课的时候你是专注的， 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也足够了。嗯，他这个专注力有这方面我觉得也是跟冰球分不开， 对， 非常专注， 对， 干什么事情就是非常专注。嗯，我觉得球肯定得打，因为什么呀，从小练练到现在了，练了，虽然我们练的晚吧，也练了七八年了，嗯，包括这个付出啊，这个精力的付出啊什么的，嗯，包括他，我觉得他在冰球上有可能也能够相对来说能够取得更好一点的成绩，嗯， 嗯， 包括主要还是身体，你把身体锻炼好了，学习自然而然你就有更多的精力去学习了，如果身体不好。你想学你没精力，那天天犯困或者 心有余而力不足嘛， 没有必要，所以我就说肯定不会让他把这个打球和这个学习分开去对待、 嗯、 就是基本上就是该打球是打球，该学习的是学习，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完了希望他能够把这个甭管是以后什么情况吧，把这个爱好能够坚持下去。那其实以后他们这波孩子都大了，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工作走上工作岗位，那工作之余大家约起来一起打打球啊什么的、 啊、 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特别好的一种生活状态。 没错。 凯波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嗯，其实我觉得我要是打冰球的话，其实多多少少我肯定会说他可能会占用一些时间、 嗯、 学习的时间，他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影响的。其实我一开始自控的能力也不是很强，就包括、 哎、能理解吗，大人都不行更何况是孩子， 包括我自己要求自己的也不是很足够、 嗯、 但是其实通过我跟就是在训练的时候跟一些就是我的室友就是也是我的队友、 啊、 我在看就是在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学习的时候其实是嗯比我要认真的很多、 嗯、 而且他们很专注的学习的、 嗯、 其实这很触及到我，而且我也觉得嗯我很佩服他，对，然后所以我其实嗯在很多方面我是在向他学习的。我觉得嗯那些就是非常认真下来能就是他在新来的人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厉害的、 嗯、 因为我自己深有感受，就是我自己觉得嗯目前来说我虽然能做到但做的还不是很好、 啊、 嗯，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把他们当做榜样的那种，我也会向他们请教一些在学习上面的一些方法或者一些经验、 嗯、 然后呢这些都很帮助我，所以说嗯，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就是如果不打球我也认识不到他们，我也收获不来这些学习的经验，所以这些都是就是相互的，对、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嗯可能打球多多少少会耽误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其实他反过来带给我的是一些就是在课本上学不到的内容、 嗯、 对，因为就是我看有一本书上面说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缺失的就是那种课本上学不到的这种经验和知识嘛、 啊、 对，其实这恰恰就是冰球带给我的很重要的一课，对 对，就是凯波在队友的身上他可以学到的这些对于学习的态度啊和理解啊，其实也是在帮助他能够更好的去平衡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嘛啊。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嗯、 啊，他真的是马上就要来了啊，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咱们这样的一个冰球家庭啊、 嗯、 那我们对于冬奥会的期待是什么样子呢？ 哎呀，当然期待咱们成绩越来越好啊，嗯，完了通过冬奥会呢把咱们这个真正的冰雪运动更让它更上一层楼， 完了能够建立起真正的职业联赛。 嗯， 现在好像北京孩子注册的应该在四五千人呢。 嗯， 其实有这个，如果高校能够把这个通道打通了的话，我觉得后续的练冰球的孩子更多。 对， 嗯， 加入的人 就越来越多了，对对对，慢慢这个项运动就发展起来了。 对， 其实这项运动真的非常非常好， 对， 非常的对孩子的成长啊各方面的都非常有益。 是的，就是不仅是奥运会当时，还有奥运会之后，后奥运时代。 其实我觉得关键是后奥运会时代是最最重要的， 是 因为那个奥运会咱们成绩要拿好一点，拿更好。 嗯 嗯，完了后奥运时代能够把这项运动咱们顺顺当当的发展起来。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对这个奥运会，因为奥运会把这个契机嘛，把这冰球运动给现在搞得这么火热，希望就是别把这个火热程度别减少， 对， 完了更上一层楼。 对，就是奥运会结束之后，它还能够像现在这样 一 直去发展， 对对， 往良性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那其实是我们这些参与冰雪运动的朋友们更愿意看到的嘛。 没错，没错。 那凯波呢？凯波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嗯，我的期待其实比较简单，因为奥运会嘛，属于算是冰雪运动，包括冰球算比较高的一个盛会了。这种的，我其实我的期待很简单，我就希望我可以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因为首先。我没有去看，就是亲身去经历过像北美那个联赛 NHL 他们比赛的现场，这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其次就像奥运会，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嗯，其实我当时还比较小嘛，我也没有一个深刻的体验，所以我想这次冬奥会的话，我可以真正的去享受一下这个冬奥会，因为毕竟而且冬奥会还有我比较喜欢的这个冰球项目嘛，我也想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 啊，跟他亲密接触一下、啊、 对对对。 当然如果我们去现场看比赛那是更好的，然后如果还要有更近距离的机会让凯波作为志愿者的话，那肯定也是更好的嘛啊。 我觉得应该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有这种机会吧。 嗯， 因为他们毕竟是这个等于是这个一直练冰球，而且现在年龄也相对来说 比较符合 18，对，符合这个要求了。而且我觉得他们要有幸上去做那冰桶铲雪的铲冰的， 对， 我觉得就非常 那真的是感受非常不一样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毕竟是在这样规格的这个奥运级别的比赛当中， 对对对， 又是在我们这么高规格的这个赛场当中， 对对对 啊，然后又是凯波自己最熟悉的冰球这个项目， 对对对对， 那对于他来说，其实不管是他对于冰球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是对于奥林匹克文化的理解， 嗯嗯嗯嗯， 其实都可能会给他以后又带来更多的影响啊。 没错，没错，没错。完了，正也是为奥运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嘛。 哎，是。 啊、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吧啊！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这个冬奥会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看到凯波作为这个奥运会的志愿者加入其中。 行。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凯波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好，谢 谢 谢 谢。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